爆料，关注微信公众号 RBC 微信北京，更多精彩。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Let's go。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窗变成竞技场，想停在风里买个耳朵光，想动身子手别自己见面，如果我足够强就翅膀去飞翔， 时间循规蹈矩不停地走，心情复杂的像空白在晃，总有的人拼命的脚步动，每天总有的喧哗抛开烦恼，DJ 一提起了新的号角，音响的层面已经在燃烧，换成你新白的装备，做好准备来场主客场舞会，走上炫酷的舞台，应不自个的在摇摆，跟我一起在这正派，这里不用学乖，走上炫酷的舞台，跳动你的珍珠耳麦，抛开积累已久的感慨，快乐快乐存在，循规蹈矩不停地走，心情复杂的像钟摆在晃，总有人拼命的振奋多美，也总有人学会抛开烦恼。DJ 已提起了新的号角，音响的层面已经在燃烧，换上你新白的装备，做好准备来场主客场舞会，走上炫酷的舞台，应不自个的在摇摆，跟我一起在这正派，这里不用学乖，走上炫酷的舞台，跳动你的珍珠耳麦，抛开积累已久的感慨，快把快乐存在，这是炫酷的舞台。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我把我的快乐也授权给你，不收任何费用，你可以随时转载起来。今天的 Open 来自胡彦斌的新歌《快乐转载》，前卫又随性，听感上毫无压力。喜欢的话，你也转载起来呗。就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开场这个段落是胡彦斌的全新专辑《入木三分》。这张专辑来得很突然，没有宣传，几乎是悄悄上线的。我理解这是胡彦斌的自信，他跟现在的流量歌手不一样，不再急着抢夺潮流的红利，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进。专辑中的部分单曲之前的节目中曾经做过推荐，今天带你听听另外几首新作。 看看看走电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好的坏的评论你可比别太困扰，看看看右边太多的是没完没了，不想 像几个交集，跟不上浪费的身，有哭有闹有泪有笑，关于爱的无尽建设，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不相信要被现实，只剩一次又一次的拷问，来不及思考，再来不及思考，想给个答辩错问，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跟上我的节奏，你的 tempo 真的 flow， 爱我的就拍拍手，掌声代表了所有，用最真实的感受，喜欢你的 hello， 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跟上我的节奏，你的 tempo 真的 flow，所有用最真实的感受，喜欢你的好了。走遍新闻每天都在报道，好的坏的偏爱，你何必被他困扰，看看看右边，太多的事没完没了，不想几个纠缠，跟不上浪费人生，有哭有闹有泪有笑，关于爱的无尽建设，没有你我的生活不够完整，不相信要的现实，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拷问，来不及思考，再来不及思考，想给个答辩错问，爱我的就拍拍手，懂我的就点点头，跟上我的节奏，看看 tempo 整个 flow， 爱我的就拍拍手，掌声代表了所有，用最真实的感受，做回你的 hello，这个节奏 爱我的就拍拍手，这是胡彦斌新专辑入木三分顺序播放最后一首，即便是最后一首也保留了相对高昂的活力和情绪，胡彦斌对编曲的把控已经到了相当厉害的地步，可他还不是那种单纯的技术流，而是用技术支撑风格与调性，再通过扎实的内容表达来试图制造意义，所以你听胡彦斌的音乐歌词有内容不空乏，连续听下来也不会听觉疲劳。下一首标题是我敢，不电音不 R&B， 是一首规规矩矩的流行情歌，文案里说为兄弟傻，为女人痴，为梦而狂，都是戏里编的谎话，在现实面前就问一句你敢不敢，胡彦斌说他敢，你呢？ 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要我们慢慢学会习惯，为兄弟傻，为女人痴，为梦想狂啊，都是戏里编的谎话，在现实面前就问一句你敢不敢， 人们嘲笑之中默默的干，说干就干，在倒下之前去求活个痛快。我干我干，就算明知在心之中会狼狈不堪，说干就干，聪明的人又怎能够明白，我们这群傻子骨子里的人。他们说怕我们把牛皮吹烂，长这么大还没活明白。他们说这世界不是这么转，要我们慢慢学会习惯。为兄弟傻，为女人痴，为梦想狂傲，都是戏里边的谎话。在现实面前就问一句，你敢不嘲笑之中默默的干，说干就干，在倒下之前只求活个痛快。我干我干，就算明知在心之中会狼狈不堪，说干就干，聪明的人又怎能弄明白，我们这群傻子骨子里的人。我们这群傻子骨子里的人，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色 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 任素汐为电影《驴得水》献唱的主题曲《我要你》，在印象里，这是任素汐的第一首正式单曲，一鸣惊人，在2016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还是习惯说，任素汐是演员，她的演技在新人里非常棒，无论是电影还是今年参加的综艺，都有不俗的表现。相比之下，唱歌是她的副业，在演员这个群体里，像她这么天生会唱的并不多。所以歌手这个标签他扛得住。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个段落带你听听歌手任素汐。任素汐做歌手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能创作。接下来的《湖广生》就是任素汐的原创，作为由他主演的电影《无名之辈》的推广曲。湖广生是电影里张宇饰演的角色，与任素汐饰演的马嘉祺是一对悍匪和悍妇，从相互争吵到袒露心声，双方都有了改变。悍匪回头是岸，接受改造，悍妇拾起希望，乐观面对生活。歌曲道出了两个人之间难以割舍的缘分，今生的苦痛和曲折，不要害怕，不要逃避，有我陪你一同面对。 一个屋里黑团团，高高里压压里，两个魂喘着粗气，眼馋自己。你认得我吗？跟我说那么多句，你要的尊严我熟悉。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你别起晕，你就把头转过去，莫给我消息。我欠你啥子满，我啥子都不欠你的。你问我真理没真理，走走停停不如定定，凄凄切切说句谢谢。 无名之辈的拍摄地是贵州都匀市，所以这首歌的一些歌词演唱用的都是都匀当地的方言，而任素汐是地道的山东姑娘，把都匀方言唱得这么好，可见她的台词功力多扎实。无名之辈的片尾曲也是由任素汐演唱，标题叫做等一等，创作者是我要你的老搭档樊冲，两位的又一次合作，这次不是我要你，而是长路漫漫，我愿等一等，陪你慢慢走。 等一等，再等等，乌云背后的月亮等着风，等着风。等一等，再等等，窗台外面的花朵等雨声。在等什么？是在等冬去春来，还是等一树花开？是否时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等，再等等，路上行人的脚步太匆匆，太匆匆。等一等，再等等，突然落下的夜光太快，冬去春来呀，时光太快。长路漫漫呀，等你慢慢走，踏歌而上，人生熙攘，身影消瘦， 闭上了眼睛，无处

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扩散条件不利，雾霾天气发展加重，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今天夜间明天白天是此次过程最重的时候，请您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早晚气温比较低，还需做好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南部有轻度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9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二，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文创创投类综艺节目并不好做，但在北京卫视播出到第六期的《创意中国二》已经连续两周拿到了卫视晚间同时段的收视第一名。这档节目打破了创投类节目小众化的魔咒，以综艺的力量将更多文创项目呈现到大家面前，使其与市场对接。据《创意中国》节目的总导演郝静波介绍，节目从第一季开始就采取了独特的项目征集方式，每年都会和北京市举行的北京文化创意大赛对接，努力挖掘文创好项目。浙江卫视第三季《梦想的声音》昨晚开展了新一轮的音乐较量，节目当中谭维维面对新兴乐器手碟束手无策，而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林俊杰从天而降，仗义相助。本周的限定词手碟的出现让各位导师一头雾水，飞碟飞盘等无厘头的猜测纷纷上线。在两位表演艺术家的讲解下，手碟的真面目也浮出了水面，外形似一口锅的它其实是一款新兴的打击乐器。由芒果 TV 推出的国内首档角色扮演推理综艺《明星大侦探》第四季第五案《天堂公寓》上线，以随性的生活方式吸引着众多租客的天堂公寓突发命案，一场悬疑神秘的探案体验即将开启。本期林更新欢乐加盟，推理探案狂吃辣条两不误，在搜证现场他更是带领众人煮起了火锅，场面一度温馨无比。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朝阳北路西向东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利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什么能够阻挡自由，故事没结局也不要强求，我觉得爱情总不分对错，是不是觉得就能放得下。认真的人总会容易害怕，我心如磐石，我会骗现实，我都是 是故事，我绝非决心好过眼的你。我见过像你的人有很多，朋友边说边喝了一口酒，我觉得谁也不要看低我，所谓爱情不如酒肉朋友。是不是觉得就能放得下， 我觉得，我以为常常是一种心理暗示，深陷情感漩涡的人类似的话经常挂在嘴边。刚才的歌来自花与叔叔组合，觉得创作灵感来自一次闺蜜间的谈话，闺蜜正在被失恋困扰，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聊着聊着就聊成了哲学家。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广播里带你随便听听歌，都是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继续带来的是何洁的新歌，叫《黑白键》。今年是何洁转型的一年，接连推出的新作都是独立气质偏浓郁的作品，像《黑白键》这样的情歌反而不多。歌曲的本意不难理解，大概就是爱情中的不离不弃的陪伴，就像钢琴上那88个黑白键，时光依旧，相融相依。 还没亮的天，星星都失眠，看烟火模糊了视线，而我的眷恋等着你，灯火阑珊中笑的瞬间。 自何洁的《黑白剑》，这是电视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的思念版主题曲。现在的影视作品越来越重视原创音乐的这一部分，请些乐坛的大咖创作和演唱，一方面可以提升剧集的整体质量，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借力提升关注度。这部剧还有一首不错的原声，是俞灏明演唱的插曲《告白时间》。告白时的情话总是带着心动，每当睁开眼，我想第一时间和你有偶遇的章节。俞灏明温暖的声线像一个大大的拥抱，甜蜜感瞬间沁入心田。告白时间送给正在热恋中的人。 每当睁开眼，我想第一时间和你有偶遇的章节。你肯定发现总逃不过我的视线、哦、当你几分腼腆，我就几分迷恋，若我靠近一点，你不必担心忽略在场的人或我们二人之间。对你有一种特别，只对你有鲜花不为鲜美，你别拒绝，趁着告白时间，好感加倍，越来越浓烈，喜欢不会说谎。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哒我想第一时间和你有偶遇的场景。你肯定发现你总逃不过我的视线、哦、当你有点难追，我就多点无畏，就藏一只玫瑰，你不必害怕结果我的青睐，享受这浪漫季节。对你有一种特别，只对你有感觉，鲜花不为鲜美，你别拒绝，趁着告白时间，好感加倍，越来越浓烈，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Let's go。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醉了火鸟，残落的翅膀再不能拥抱。山林忘记大地，寒夜成为永恒，无限悲叹起落 生灵相互依存，宿命从孕育开始已经注定。戴荃站在宇宙之外俯瞰地球，诉说人类对环境的眷恋和依赖，环保主题这在戴荃的作品中是第一次。这是 DJ 董鹏主持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戴荃的新专辑已经正式推出了，标题叫做不完全，全就是戴荃的全。这个不完全并不是不完整的意思，而是创作风格不设限，各种风格元素交叠融合，完全释放音乐的想象力。这也非常符合戴荃自己倡导的新融合主义的理念。我在网上看有人评论说戴荃的歌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确，他创作了大量带有魔幻主义和古典主义的音乐作品，或许他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新专辑里难得出现了一些世俗感，未知讲的就是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故事是真实的，主人公就是戴荃的朋友。听了对方的讲述，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有身后明明是一出策划好的戏，在你面前信誓旦旦的表演，他曾经多少个对着天空佯装的笑脸，却拼成一副冰冷的假面。没有选择 敢抗拒，哪怕痛就让自己痛得透彻透彻。太多太多未知，我们无法预料，躲不开逃不掉，坚持，我们只能祈祷。